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其实每次直播的时候，你如果要开了一点点小差的话，就有可能把频率说错。每天都是直播，人生没有彩排，希望大家每天都严谨认真。刚刚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把调频说错，就是这样的。人生会有很多很多犯错的时候，希望呢你在清醒的认识到你犯了错误之后，马上改正自己的缺点。谢谢你深夜来到直播间，十点打录机 FM98.2 生而不同的北京青年广播。今天你的生活是变得很有趣，微信朋友圈里有很多的信息，两个颜色始终在你眼前晃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哈。我觉得生活每天都充满了一些戏，在这个戏里，我希望你好好的演你自己，做你自己。如果你晚上的这段时间想要跟别人聊天，找不到对象感，找不到这样一个固定的地点和场所，我真的希望你来到十点打录机这样一个深夜电台的直播间里，不管你是听音频还是听音频看视频一起，我都十分的欢迎。我希望你把这里当家，当自己人。想要跟我联络的方式有几种，容我说一下。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录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周大准，可以看看我每天内心的阐述，有一些高兴低落的时候通过微博 push 给你们的心情。那我今天晚上也特别发了一个直播间的这样一个照片，让你们看一看每天晚上我工作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第四种方式就是非常直接，可以在视频当中看到我，找到我。你可以关注一个叫做花椒的 APP 啊，下载它之后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了。夜深人静，我们适合聊一些夜晚聊的话题。不一定是围绕一个话题了。那天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各种反馈告诉我说，大家对这个节目还是肯定的，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至少在用心做这个节目。而且每一期节目我尽量会找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情绪和情节在里面。你会因为一件事情想很多生活当中许多许多方方面面的故事和情节。那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很残酷，不爱了。不爱了有很多种，我不爱再这样生活了，我不爱再做这份工作了，我不爱你了，等等的，你可以想一想。今天晚上我也是非常开心，加了一个我非常要以前认识的音乐人的朋友秦四峰先生，我个人非常开心，也一扫了我之前疲惫的身体啊。所以人在每天的信息获得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信息点会让你振奋，让你颓废。我希望你听十点打录机，看十点打录机的时候，你整个人是融入进来的。不爱了其实有很多的表现，也有很多的征兆，也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我们还有大概50分钟的时间可以聊聊看。我希望你们来这里聊聊天。第一首歌来放哪一首呢？我们听听第一首登场现场的歌手是哪位。这首歌曲被那英唱红，但是翻唱者萧敬腾给了他一些新的男生视角的生命。梦一场，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青春期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 下多少一地之遥，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听这样的歌曲呢，我们会想到很多自己之前的情感经历，也许你已经高贵的不想再去侵入这个平凡的情感生活，也许你已经卑微到了土地里，想要一个人爱你关心你。无论我们是怎样级别的情感里的角色，有梦总是好的。 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谢谢萧敬腾带来的梦一场。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大陆既生而不同，在夜晚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平心静气的跟你交流谈天的，不管你的状态怎么样。但是当你看到我在视频直播间里的样子，或者说你在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环境当中听到了这个声音，听到了每天晚上的这样一个交流和互动，还有我用心选的歌曲，是不是会觉得这个黑夜不是那么难过了呢？就是有的时候夜会拉得很长，现在的选择也多了之后呢，我们难以入睡的这样一个层次感会显得比较复杂。你经常会想想这，想想那，想今天的一天的事情，翻一翻朋友圈，一看时间马上12点。所以说呢，我希望你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都过得有意义。我希望来到这个直播间的朋友都能从中获得一些什么。今天晚上如果你进直播间，恰好碰上了我聊不爱的话题，我们先不要那么残酷的说爱情， 我们说说不爱的一些情绪吧。不爱这份工作了，我不爱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了，我不爱我现在的自己了，我非常讨厌我自己，都是不爱的一些前缀的形容词。但是我会觉得，每次你不爱，说出不爱这个词的时候，你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思考和挣扎之后，决定要摆脱现在你自己的样子，你的生活圈，你的工作的氛围等等一些，对吗？如果是的话，这是一个进步的表现。怎么说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呢？我个人认为，当一个人的情绪叠加到一定程度，量变累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会造成一个爆发，这个爆发势必会改变你的生活，就是质变的一个变化。有些朋友觉得改变不一定呢就达到质变，是往上走的一个改变。就比如说，我不喜欢现在这份工作了，我不喜欢现在的生活了，我要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工作等等，这样的想法。也许你换的另一份新的工作并没有你之前那个工作对你来说做得顺手，工作的环境要好，或者说真正换了另外一个工作职业当中，你身边的同事与你和谐的相处会优于上一个工作。人生有很多这样的变化。再说我现在不喜欢自己的生活，我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那首先你想到没有，是你想到了这部分，那你为要创造新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份自己的努力和准备在用心经营了呢？那比如说你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你是否有足够的物质储备、精神养力去让你改善生活现在的样子？如果我说完这些你会觉得，哦，我只是在想并没有想去做， OK， 那你把现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做好可以吗？你如果觉得说的有道理，在视频的网站的 APP 里，花椒里给我打一个万一，让我看看你的感觉。其实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城市，哇，我觉得这个城市是节奏太快了，我的所有的情绪都跟不上这个城市的变化，我想离开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生活等等。那我问你，你用心在这个城市生活过了吗？去表达过你自己了吗？你的社会价值、自我价值呈现出来的是你真正需要表达出来的东西吗？如果也没有的话，就不要说不爱，我不想怎么样，请你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和现在的自己理梳清楚之后才去做好这些事情。看到了，迎来到直播间，欢迎。今天是 LCCCCC 的生日，祝他今天生日快乐。水象星座啊，水象星座一般都会非常的多情多虑，而且替别人着想。我希望呢，所有在三月份、二月份过生日的朋友等等吧，多爱自己一点。不爱了，今天是我们的话题。如果你有想对我说的，可以在花椒里跟我直接聊天，我可以看得到。你也可以去新浪微博，你也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说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这个了。我把屏幕换一个角度，关爱青年计划里说说你对不爱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接下来这首歌我个人非常的欣赏，也很喜欢这个创作人演唱时的感觉。我看看是哪一首歌曲，让稍事调整。好了，并没有放错 CD 哈。嗯哼，接下来呢，这个创作人我觉得是真的是内地乐坛的近几年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希望他不要就是因为自己越来越出众，越来越被人关注之后呢，停下创作的脚步。王菲的《笑忘书》很让人印象深刻，对不对？那今天我准备了李荣浩版本的《笑忘书》，我更喜欢这个版本唱出来的内心的感受。这个声音来自于李荣浩，说话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差一点忘记了 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像这样的感受，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也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像这一份礼物，在乎有一点帮助，就可以对谁倾诉。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小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就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也不是为天大的幸福。想着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 大家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谢谢刘沁发来的这样一个语音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刘沁带来的，叫做《我很好》，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终于来到了我们人世当中最牵肠挂肚的部分，关于感情的部分。我不爱你了。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是从你心爱的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如果你经历过感情，你一定会觉得你的心每一寸都被撕碎了，对吗？当你从你的朋友的口中得知你爱的人他不爱你了，那种凄凉感只有你经历过才明白。一首《我很好》之后，我要跟你聊一聊经过这些不爱的朋友，他们心里到底对不爱你这个感觉是如何理解的。每当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 一段生活。 有你在的冬天总下雪，我不知道了，就算再寒冷春来了，花开了，你走了，我留在这里，哪里 这首刘青带来的《我很好的时候》，会想到一个洒脱的女性啊。其实离开一个人之后，要做到的是要过得比拥有他的日子更好的生活，更爱自己。如果有一天再遇上的话，让你看到更优秀的你，才是应该一个女孩子应有的态度，扎起马尾，笑迎每天的太阳。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陆机，生 生而不同。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夜已经深了，我希望你没有感到疲倦，你可以在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平台的节奏当中找到夜和自己舒适相处的这样一个感觉。欢迎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非常期待每一晚跟新老朋友一起的聚面。现在的人链接变得很容易，比如说在我们的公共场合，或者在我们的公司里，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哎，我加个微信群你们链接吧。其实觉得很无趣，我觉得没有比当面说当面谈更真挚的。可是现在时代变了，深夜电台现在已经不是只能通过音频收听了，也可以通过音视频同步收听收看了，这是时代的发展。谢谢你选择收听十点大陆机，我也真诚地希望你把收听收看的感受推荐给你身边那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今天晚上来说不爱了，终于来到了残酷的环节，不爱的环节。其实每一个爱过的朋友突然经历了这样一个应该是一个大的改变之后，会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比如说今天的新朋友5283这位朋友说，刚刚经历的这种感觉，说放手一种彼此的成全。是的，多亏我们有这种想法，祝你 happy 啊，希望你有更好的人生等等等等啊。其实我想告诉各位，爱只是当下的一个感觉而已，它没有必然的延续性。其实当爱的保质期就看双方的成熟度啊，彼此有没有能力提供让这个爱成长的肥沃的土壤。它很难突然消失，是不成熟的你或者他让爱在时间里一点一点奔随好碎掉损耗了。假若爱是一种能量，只顾消费不及时的去补给的话，它也会被耗尽的，对不对？ 其实我们老说在爱情里我们要彼此成长，那所谓的成长不同步导致的分开，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沟通和理解，这个太重要了。至于能不能再爱呢，只能说不一定。就是我们用心了，把这个肥壤弄得很肥沃，我们每天沟通，也不一定我们永远会爱对方在一起。若是能吸取一些经验，并且在这个肥沃的土地里不断的成长，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有吸引力，自然更多人会重新看上你，爱你，其中也有可能包括他，因为我们的前提是分开不再爱的情况下。其实不要为了挽回他去变成他爱的样子，不要改变你自己，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说的话，好朋友们，不要因为一个人去改变你自己，你应该是适应对方的节奏，找到一个彼此都适合的相爱的关系和相处的呼吸的温度，不能改变自己和改变对方，但是你为了自己应该去努力的变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对方有幸的话，会看见惊叹，也会想靠近再了解你，到时候是否再给彼此机会，如果真的分开了，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不过进化之后，你站在一个不同的高度上，想要再看上之前看上你那个人也是蛮难的，对吗？你要告诉自己，这时候你也许会为当初的分开而感到万分的庆幸。你觉得有道理吗？有道理的话，你点点头，对自己说，要加油爱自己，不要因为一个人去改变自己。送你首歌吧，消化消化我刚刚说的那些话。来自于莫文蔚，有些事我们看透了，要讲出来，有些事情还是放在心里吗？ 你想给我安慰，还是想看我的眼泪流得出的泪水，怎能表达你心的伤悲？下次我们还有若无其事拥抱的机会，你不想说，我不敢讲，这可能是最后的约会。不愿让你看透我的卑微，我却看透你爱的我好累。假如毫无保留在你面前让一切崩溃，你就于心有愧，想找办法挽回，对不对？有点对不起你，怎么爱你都学不会，感情都给浪费，只能学到分手的智慧。想说，我不敢讲，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最后的约会。不愿让你看透我的卑微，我却看透你爱的我好累。假如毫无保留在你面前让一切崩溃，你就于心有愧，觉得我是个负累。不愿让你看透我的伤悲，不愿看透了 假如毫无保留在你面前让一切崩溃，你就于心有愧，觉得我是个负累，不愿让你看透我的伤悲，不愿看透两个人的结尾，假如失去了你在你面前都没有崩溃，你可能会以为我们爱得不够，对不对？ 你可能会认为我们爱得不够，对不对？这个声音来自于莫文蔚，看透，谢谢莫文蔚深夜的歌声。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 及生而不同，我是主持人周准，欢迎各位在深夜的电台选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既是我的荣幸，我更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的想法、我的生活经验和阅历分享给你。今天晚上我们聊不爱了，这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重大的情感经历，它是一个变故。很多的朋友会想，原因为什么好好的就不爱了呢？其实就像爱一个人一样，没有什么理由，不爱了就是不爱了。但是确实在经验上或者在一些总结上会有一些朋友给出一些建议和看法，我今天晚上也作为一个传播者、传达者，告诉那些正在经历这个尴尬情感经历的朋友，可能大多数情况不爱的原因都是把对方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想做是理所应当，只要有这个想法，任何一件事情做得不好，那么就可以给自己一个不爱的理由，就此离开，所以不爱。其实不代表你不够好，只是习惯了这种好，一旦这个好稍微有一点点冷落，他就如坐针毡。做错的那件事并不代表真的有多大的错，其实只是一个契机，一个理由罢了。等一个新的人出现，做了前任曾经做过的事情，你想一想，哪怕再小也会被再次感动，再次去爱，都是一个一个循环。当然这种循环我并不倡导，这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觉得就像第一段分享那个经验的时候说，如果两人在一起会制造一些惊喜，其实在恋爱的双方当中没有是绝对平等的，这个天平一定是一上一下稍微四六开，学会制造一些浪漫，他高一点你就低一点，他凶一点你就顺一点，那明天换一个位置，再明天再换一个位置，其实每一天都是用心去相爱的人舞台里的角色扮演的能力及技巧。当然这个前提是奔着你们两个人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相信我，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剩下的就是一种情感的互补了。不信的话你试一下。收音机前和正在看视频的朋友，我想也有一些恋爱的高手，也有一些恋爱的初级选手，不管你是哪个段位的朋友，我都相信爱是真的，爱永远让我们会领悟很多的道理，就像辛晓琪唱的那样， 我以为我会哭， 我以为我会哭， 但是我 没有，

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来，看到了 APP 当中花椒的用户大轩说的，其实有时候的不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我老在觉得，我们真的是带着一颗诚心去对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有一个这样分开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有这种破碎的感觉。但是在重复了无数的故事，看多了太过的经历之后，你就会发现多几次选择，多爱几次是有好处的。虽然这个分离永远让我们记住。点一首歌的环节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必点的小环节，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准时大陆机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点播很多的歌曲。那么今天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宗纬的歌声，这个歌曲确实也是非常的苦悲的歌，却是在夜晚也可以发光的声音。我们有请杨宗纬先生带来这首让。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挣扎在你脸上，可是你美得冷得淡得像月亮，等着你的那辆车灯闪一下，想催你草草断了我们的过往，约好要每年回到初拥吻的地方，画一个记号，写下相恋的感想，等明年我剩一个人坐在堤防，该唱首什么歌来纪念爱的傻，让你逃亡又让你回航，让你依赖我也让你倔强，只要你微笑，带一点感动的泪光，我就得到可以再给的力量。我让你飞翔，又让你说谎，我让你渴求，我也让你奢望，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的退让，我们一起盖的罗马，你却跟他拆了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 很多的人的声音呢是特别入麦克风的，我觉得杨宗纬的声音特别适合在安静的空间当中扩大你的思维，静静聆听他用心表达的每一句旋律和词，还有这个旋律碰撞的感觉。很会唱歌的杨宗纬确实也经历过一些感情的生活，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 每年回到初拥吻的地方，画一个记号，写下相恋的感想，等明年我剩一个人坐在堤防，该唱首什么歌来纪念爱的傻，让你逃亡又让你回航，让你依赖我也让你倔强，只要你微笑，带一点感动的微光，我就得到可以再给的力量。 寨和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太绝对的爱变成了活该，朋友要我责怪，我就是想重来，也许这就叫让你飞下，又让你说话，我让你渴求，我也让你奢望。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的退让，我们一起盖的罗马，你却跟他拆了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多少日子盖的罗马，你用一夜拆了城墙，踩碎我曾让你栖息的胸膛。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每天晚上一个小时的相见时光，我格外的珍惜。我珍惜每一个迎门而来的朋友，我也希望每个进来的朋友一个小时之后能够有些收获的离开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来这里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一直想说，一个错误的感情只是证明之前做的一些事情不对，某个人不对不代表着以后都不对，未来的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等着你，而你需要做的就是让你更好的自己去迎接，而不是带着阴影去质疑你自己，质疑未来的情感生活。我也希望这段话送给各位曾经受过分离的朋友的心情。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谢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这期十点大陆机，希望今晚你有所收获。最后我们有请那英送上最后的结束曲，你不是说，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晚安。 关灯燃烧黑夜，发觉白天的更甜，有两个人，有两颗心，总在